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三節咧，其實要講 TSA 嘅，即係事源咧就呢排俾人 call 得最多，洗版洗得最多嘅咧就係李慧瓊擁自己個女去死，你就唔好擁我個女去死。 但係人哋唉唔使咁激動，唔使咁激動。咁呢單嘢咧，我又覺得真係好無恥嘅。你有乜理由？你嗰個陳仲祥民建聯嗰條友推住個女出去講嘢嘅， 幾靚個女。 我系觉得你搞到你个女有阴影。 喂，人哋话民 唔系 人哋话民建联一定系坏人、啊，人哋话民建联一定系坏人、啊，点解人哋啊？你质疑我身份咧？ 我唔好理你咩立场，我唔好理你咩立场啦。我话俾你知，第二日就算我生个女都好， 系 我系唔会叫佢去立法会喺度讲我要真普选。即係除非佢自己主動去啫，我就唔會帶佢俾份稿去讀，話我要真普選。 你唔會帶你自己嘅仔或者你女幫佢拉票？ 唔係我唔。我咁有問題㗎，我諗問題係咁，我諗問題係咁。你去嗰個發言咧，你作為一個細路女去發言咧，你做阿爸，你冇可能唔知道你會個女會上鏡頭。 係，同埋之後會俾人哋 bully 㗎嘛。 你作為一個從政嘅人，你就算選唔到點都好，你自己係呢個界別嘅人。你应该要对自己个女出去咁样讲嘢，知道晒噶嘛？我都黐线噶。 你选举嘅时候咧，你个对，你冇民建联噶对家？ 有。 佢有冇去支持取消 TSA 噶？ 冇啊。 哇，我嗰个有啊。 哇，要支持佢取消 TSA 啊？ 系啊，做咗一日。 你咪谂下咯，有啲咁嘅党员。 跟住就咁样、 啊。系啊。 唔系，我好相信成个区选咧，有好多民建联、建制派嘅候选人咧，都系反对 TSA 呢样嘢嘅，个个都觉得话一定要支持取消啦。咁问题就系 做咗一日咋？ 民建联嘅投票方向唔系咁。 系咯、 啊。系嘛？佢哋系支持。 上个礼拜三，一系投，一系弃权，一系反对。系即系咪？反对。 系要修订呢个 TSA 啫、啊啊，有人就会觉得呢个 TSA 系要检讨嘅，你哋两位点睇咧？ 檢討，梗係要檢討咯。 檢討啦， 檢討啊！ 唔係因為其實我落區即係做選舉嘅時候咧，都同好多家長同埋老師傾偈嘛。即係啱啱嗰陣時候，我即係做咗幾日嗰啲咁嘅簽名運動咯。喂，佢哋話真係小一已經操咯，仲要係死記操到每一題都啱先至俾你收工。 嗱，歐樂軒，嗱你睇下我點樣問佢啊？如果佢唔識答，你又補上咯。 哦，你講 好啦。如果檢討嘅方向係你究竟應唔應該取消你嘅 TSA 定還是係唔考嘅資質咧？ 佢而家係凍結佢三年啊嘛， 係 再評估啊嘛，唔係話一刀切就唔要就唔要。 係啦，咁你係咪支持唔要先？ 唔係，我咪就睇下個檢討咯。 咁同民建聯有乜分別啊？ 咩啊？ 咁同民建聯有乜分別？ 咩？ 咁同 民建聯有乜分別？ 民建聯嗰個 stand 係咩啊？ 要檢討咯。 唔係，佢哋係支持繼續噶嘛。但我係要直頭要勒停咗先啊嘛！ 你其實唔支持檢討，你其實而家要係要吹雞 吹停佢，吹 停佢， 停咗先，係咯。停咗先， 咁有分別嘅呢個檢討。我對於多難都有信心嘅， 吹停佢先。係 啊， 咁有人啊倡議，佢哋覺得你點解唔俾學校自己參與？究竟參唔參加呢個 TSA 咧？ 咁你 TSA 嘅背後係乜嘢？ 我想你講嘅啫， 係咯，係攞資源啊嘛，曬唔曬校啊嘛？我點知我有一個真係校長就係咁樣。即系话俾我听就咁，好多小学就嘟咁啊冇咗啦。 即系你惊有啲 校友就冇咗啦。 系啦，即系你惊有啲 即系佢又未必系去到小六嗰个派位，但系其实佢一伏线咯。 你惊佢有啲学校因为佢惊俾人 cut 咧，佢就自己咧唔敢 粗咯， 唔参加呢个 TSA， 于是佢就焗住参加。咁而家有人 propose 话你可以参加，可以唔参加。你间学校你不如咁大声， 你系咪想唔要 resources 啊？ 哇，其实个道理好似人哋而家大专界啲有咁嘅啫嘛，嗰啲大专界。你可以唔去攞 UGC 嗰啲funding 啊？ 你唔可以攞教資會啲嘢噶。 嗯， 但係你咪唔好栽咯，你咪唔好攞錢咯。係啊，而家一個局就係話俾你聽， 你咪只靠自己學費咯。 你哋啲學校，你一係就嚟同我攋鞋底， 嗯， 你係唔同我攋鞋底，咁咪主要唔攋咯，冇錢 自己死啊！私校咪哦，咪嗰間救恩咪。 系啊，你嗰啲德望嗰啲好型噶嘛，出嚟话啊，我哋咧其实就唔会有 TSA 嘅咁样。喂，咁人哋直至大佬啊， 人哋有刘德华个女喺度读， 转咗校啦， 系咩？ 转咗校啦，转咗去嗰个咩耀中啦，好似，因为听闻话就系俾人哋追到佢去嗰度读咧，跟住转咗校。 真系有几个， 我其实坦白讲， 德望嘅话系同学噶， 系咩？ 贴咩K1啊？ 乜嗰度有啲壞同學？ 唔係，即係有喺我區咧，即係有講開，有幾個德望德望啊嘛。 我就講開有劉德華 咯。但又好似冇做。 其實我覺得唔介意啦，你無論去到邊間學校，你都係會咁噶啦。 其實最緊要係講一樣嘢，你成個區如果前後左右啲學校都係選擇參加呢個 TSA， 而唯獨是你選擇唔參加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好難冇 consequence 嘅呢件事係，即係你會喺教統局個 backlist 上邊咧，基本上你要攞任何資源嘅時候咧就好難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將呢一樣嘢個權俾咗學校嘅話咧，基本上學校就唔會聽你啲笛。所以你呢一个 TSA， 你一系全部叫停晒佢，大家一齐唔好玩呢个游戏，你就唔会出现咗因为 TSA 个学生嘅成绩唔同而影响到大家唔同资源嘅分配。好简单一样嘢，个问题就系话而家点解啲人咁惊 TSA 啫？就系惊你啲人学生考得差嘅时候唔俾资源你啊嘛。 所以 你试下交通局就系话，如果你间学校考得差嘅时候，交通局俾多啲钱你发展，有冇人反对呢一样嘢？咪大家一齐唔好玩啦！咁即係咁做呢一樣嘢啫， 唔係，所以其實我聽咁多咧，淨係得校長支持嘅啫，而家係老師都反對嘅，因為咧點解咧？ 你又幫 point access 佢啊嘛？ 唔係，因為老師就係話咧，佢就校長叫佢哋老師，你全年唔好教 syllabus 嗰啲嘢，你淨係同我操掂啲學生 TSA 得啦。 真係陰公啫， 喂，等冇曬學習啊，中英數社科見唔使啊， 其實 係操 TSA。 其實根本呢個就係學能測驗回潮啫嘛。係 咯， 以前你哋細細個，你唔覺得就係話嗰啲學能測驗？ A test 根本喂，我亂嚟嘅，即係我入，因為嗱，其實嗰陣時應該大約好似五年級都考嘅，小學嗰陣時，我個六年級嗰陣時候考，我 唔係佢真係影響派位嘅， 影響派位嘅，但係你其實係幫成個學校嚟到去做啊嘛，其實呢個係一個做大餅嘅問題啊嘛，咁但係 而家 TSA 都 係 咁㗎， 而家你其實你就係學能測回潮啫嘛， 即係攞資源咯， 你咪個個咪怪喺度操呢啲測驗考試咯， 咪咯，就平時啲嘢唔教， 所以而家有人驚呢一件事就直情係二年國民教育嘅翻版啊， 都唔係兩樣嘢嚟嘅，直頭你國民教育係真係改你個思想，而家係要操到點解咁慘呢？就佢而家小一開始操喎。 嗯， 已經癲㗎啦，仲要咧係死記啲題目，總之咧佢係唔知點解 repeat 又 repeat 嘅題目。 咩文意思係咪？ 做足500可能幾百條要做到你啱曬先俾佢放學咯，每日放學就係留堂做咯。 係咪唔係改思想就係、是、愚民政策？ 係啦， 你而家一味就係、是、 國民教育就係改思想嘅。 而家但個重點就係話，如果大家知道咗呢個 assessment 出嚟，個成績有啲學校好，有啲學校唔好，而家就係大家就係覺得學校就會淹啲唔好噶嘛，冇人提嗰一樣嘢就係話 ，OK TSA 繼續喺度，但係學校成績唔好嗰啲，交通局應該俾多啲分定佢哋。 佢咁就係相反，你搞得唔好，我就係唔 cut 你咁。 我唔覺得成個泛民或者成個立法會有人提出過呢一樣嘢喎。既然成績唔好，俾多啲錢佢啦。咁呢樣嘢乜咁咪全 成？ 你咪由佢考咯，个大家唔操咯。 咁呢考啦， 因为大家唔使斗叻啊嘛，因为大家唔使斗叻啦嘛，大家唔使斗叻嘅时候，你咪学生咪自己冚唔冚？你可以操到学生叻，但你系唔可以操到学生唔叻嘅，你明唔明啊？ 我咪宁愿学你咁讲，我系校长话，喂大佬，千祈唔好操啦，整和啲，咁啊攞多啲资源。 哦，咁啊系，其实你呢个讲法又会跌入咗一个共产主义啊。 系咯，做学生六唔做生六。 系啦系啦。 哦，咁你咪左交嚟咩？ 咁你冇咗 左交都分好多噶嘛？ 更加要取消 TSA 啦。 系啊，我唔 肯定 支持，系啊，我唔系支持 大家太过政治正确得滞啦。 唔系，我一路都觉得自己系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嘅，系嘛？但你又唔系社民联咯， 我又唔系社民联咯，系啊。 啊， 右翼嘅你 系 咪？ 佢点解右翼 咧？相对嚟讲，睇下相对一齐都系。 咁但系呢单嘢点样跟进咧？你觉得立法会议员吓？ 喂，你唔觉得个教育局嗰条友仔已经话咩？有大唔系 杨 润雄？ 杨润雄啊？ 佢话会有个大嘅检讨， 大让步， 大让步， 唔介意有个大 让步啊？ 好似系让步啊？ 大检讨好似。 跟住咧？ 之前系讲话，即系之前所有嘢都系话微调噶嘛？佢突然间话个大让步，即系大乜乜咁样。 即系你就觉得而家佢 系有机嘅，我都系缩 紧火。 但系个角度都系要拉冧佢嘅。你唔拉冧佢，你一路话，哎，一路检讨一路做，咁冇 建制派投票反对啦，咁你仲点拉冧佢咧？系咪真系大家想大罢课咧？ 喂，咁但系你而家教育界其实真系你咁多个界别入边，唯一泛民嘅议价能力比较高嘅一个界别嚟嘅啫。你起码教协、全港最大工会，吓、我出乜嘢声？就算啦，你唔睇侧面都睇反面啦。 同埋家长、教师真系反嘅呢样嘢。 系啊， 我都大佬，你要我同你一齐留堂喎，老师。 喂，大佬，我 家长又系，喂，大佬，你成日都七 即係可能好夜先至放我啲僆仔操完啲卷。 我見啲 group 係啊，係咁喺度 post 上。我翻嚟仲要做工，我做到11-12点喎。佢哋成日同我呻啊！嗰時就係落區嘅時候。 啊、你咪 邊 work 㗎？ 你咪諗下一個現實政治問題咯，就係話你嚟緊立法會選舉啦。 係啦、 啊， 呢、這個就係一。 係、啊、你咪繼續。俾啲 DSA 個做囉，係啊，你唔好喺度話我哋操作政治議題，你自己操作個政治議題嚟打你自己咋嘛。 我話最好你唔好取消添。 係啊。 你睇下啲家長投俾邊個。 喂呢啲嘢唔係硬入務嚟㗎嘛，又唔係叫你整爛三條。喂停咗佢唔難啫。 而家人哋就話俾你聽，民建聯冚唪唥歸曬邊？ 我唔係話取消，即係 民建聯，民建聯班友無恥都無恥噶啦，一路。即係我覺得個意思就係話、你啲唔係硬入霧嚟嘅。你而家你即係搞極嗱，我好肯定，其實你啲 TSA 咧最初咧又係肯定嗰啲乜嘢教育改革專家啊，自己喺個教統局嗰度自己喺度即係 維維 啊，連線啊，跟住無啦今日 book 掛 book 到，唉、學校要搞 TSA 咁樣改制嘅時候就喺度推啲咁嘅嘢啦。咁你而家推咗出嚟，搞到民不聊生，咁梗系要收噶啦。 咁啊，希望你民主党点讲啊，同阿叶建联多啲合作，真系会有人听呢支笛啊，真系会即刻罚停啊。老老实实，我又完全唔觉得呢一样嘢真系会叫停得到吓。咁反为你就 有信心喎呢样嘢。 反为你又话系咪真系可能组织到某一间学校又或者某一区嘅学校真系有一次较为有规模啲嘅罢课，等啲新闻媒体报道一下，等其他唔同区嘅学校啲家长又效法一下，令到大家有回响可以夹到吴克俭去跪低咧？呢就另外一样嘢。但系老实讲，喺议会嘅层面咧，我就真系唔觉得会做啲咩嘢啦。咁最后一样嘢，仲有少少时间啦，想讨论一样嘢啊。阿 Donna 关嗰啲事嘅，你觉得李国章今个礼拜 会被任命咧？ 哎哟，真系会咯，但系 你讲个投票先啦。 咪4000多票，不过其实我哋都几 surprise 噶。 吓、啊，有咁多人投。 4000多，跟住2000多 proxy 咯。 吓、 啊，因为我上班冇帮佢呼吁添，因为咧其实佢今次系刁转咗好多噶嘛，佢投佢 proxy 咧，佢要个人影印个身份证副本啊嘛，系影印身份证副本啊，大佬你无啦啦交俾叶建源，我真系唔知咩事啊， 都系叶建源嚟嘅， 一系叶建源啦，或者先系可能即系 friend 个 friend 即系帮你交 proxy， 又要录影印埋个身份证，跟住我哋咪心谂死啦，咁实系即系晒少好多啦 ，which 都系少咗一半噶啦，上次9000多，今次4000多，但系如果就住咁样。想去到交 proxy 或者有2000多 proxy 嘅話，即係好鼓舞咯，我都覺得呢樣。 但係 Richards 今次嘅係咪叫做最後一著嚟嘅咧？嗱，老實實，你而家反得嘅嘢冚唪唥反曬，你要拉冧佢啲投票咧，已經搞咗兩三次啦。 兩次咯， 大家都知道李國章做呢間學校個 chancellor 會係點啦。 佢真係好憎 Hong Kong U 嘅，其實 係啊。 咁但係梁振英係更加憎你班 Hong Kong U 嘛，佢就要委任一個佢唔中意嘅人，就等你班人嚇 整治你哋， 整治你咯。 佢變成學校，即係 Hong Kong U 等於一個政治鬥爭嘅競技場咯。 係啊，但我唔知佢點樣同啲人交代咯。 唔需要交代㗎，佢不嬲仲要交代嘅咩？佢就委任一個人過嚟等佢鏟佢啫嘛。咁你嗱，老實講，你哋自己驚唔驚？就係話日後即係廣大嘅發展都會係一個政治鬥爭，每一樣嘢就係你話紅我黑。 首當其衝啦！ 一定係會嘅落去嘅。坦白講，我甚至悲觀地諗，那個戰場只會越燒越遠。你跟住話，你幾間大專院校都係有啲咁嘅問題。你嶺南又係咁，係咪啊？ 嶺南啊，唔使講啦。 我中大又嚟緊啦，隨時。 中大咯。 中大你有冇收到咩風咧？ 中大其實一路有啲矛盾，一路已經喺度講啲咩深圳嗰啲學院嗰啲又有啲咁嘅小風波出嚟啦。其實你再加埋你嚟緊嗰啲咩教務會校董啲任命，最近先喺度話咩委任翻即係鄭海泉嗰啲，其實呢啲一路會換啊。你只要一換啊，一換屆換咗啲人入去啊。你就已經開始係有啲爭議出嚟㗎啦。 但呢個世界冇幾多個李國章可以點著咁多火頭嘅啫。 咁你冇 大有大點小， 係大有大點小， 即係佢啊，真係辣到興一興嘅啫，講啲嘢。 咁但係好多分析都覺得就係話經過呢次區選咧，真係有人會覺得就係梁振英嘅管治底下咧，香港建制派係連選舉區選都唔會贏嘅。有人就會覺得就係話，喂，開始覺得真係砌唔過嘅時候咧，就會可能同泛民妥協。所以李國章呢個人咧。大概而家呢一刻咧，都未必会委任噶啦。你自己系抗唔抗 Vince？ 哇，我觉得佢一定唔会咁样刮自己一巴咯。 即系你觉得， 我觉得佢势在必行。 系啊， 失咗。 同埋你同埋你啱啱講嗰樣嘢， 對著過 你啱啱講嘢係你無論講點講都啱啊，因為你話佢哋會妥協。咁喂，畢竟任命嗰個梁振英啊嘛，唔係你班建制派話事噶嘛。咁你到最後咪又係梁振英夾硬推？ 係咯，我覺得佢係嗰啲死要面嗰啲。 講到尾同埋你仲要你坦白講，有所謂嗰啲乜嘢良心建制派出得嚟就出咗嚟啦。 佢從來丁點都冇讓過步啦，咁耐以嚟。 哦，咁我希望 就為咗 林鄭，林鄭嗰啲成日覺得自己英雄噶嘛，走到出嚟喺度話咩啊由總之由雨傘開始咧就已經話啊出嚟談判啦，梁振英就唔出嚟談判啦，咁人都覺得係咁噶嘛，咁佢做啲乜嘢出嚟啊？到最後咪又係死死地氣，繼續喺度話咩官道無靠，膽自大咁樣咯。咁其實講到尾，你所謂嗰啲乜嘢良心，你最後都做唔到啲乜嘢？你喺呢個咁嘅角。你真係唯有推佢落台嘅咋大佬 哇大佬喂你講得咁遠啊 喂唔係我邊個啊 唔係我認真我認真你 唔係 你講清楚啊邊個啊你 梁振英啊梁振英啊我認真有陣時我成日喺度聽見咗啲 新代領導人真係好嘢 我唔係我認真你 啊我真有點而鍾意你啊一個新東 喂唔係我認真你我有陣時見到嗰啲何之君嗰啲咧一日到晚同埋韓連山兩個一出到嚟第一句六八九落台六八九係咪喺六八九落台啊嘛咁咪明咧咩遊行都好啦總之都係啊六八九落台啊嘛咁喺某種程度我唔覺得你係錯㗎喎。咁你真係你而家唔係你覺得而家個局最衰嘅地方就係呢梁振英條友你有北京仗住呢你係其他所有一般我哋以為政治上面可以做到嘢係做唔到啊。嗰啲咩妥協啊嗰啲即係有啲溫和啲嘅人能夠即係夾住啲激進嘅可以做得即係大家多啲共識啊冇㗎全部鬥爭㗎嘛。 咁啊經過咗一晚討論之後呢我都睇出啲端倪啦。俾一支咪你三節呢我非常之明白民主黨未來嘅方向呢就係抗爭、鬥爭同埋拉佢落台。係咪出面嘅 interpretation 就係咁啦。 大家自己 諗。唔係㗎我哋和你飛飛嘅。 係啊。 屌你老闆即係我唔講佢都講埋。你講到咁就做和你飛飛。嘩睇下佢老闆落台啦。 我成晚。 仲和你飛飛。 我成晚都冇講過粗口㗎。 咁 係一件事講唔抗粗一件事但係問題就係話議會嘅抗爭呢。 和平理性非暴力嘅。 啊！我真系要，我真系唔知点帮你兜啦。唔系，我觉得 政府主席嚟嘅啫。 我觉得今届你讲得啱嘅，即系 系中年新政咁。 你而家去到呢个关头咧，即系我唔觉得议会入边嘅咩妥协又或者商讨，第一大家系冇嗰个互信嘅基础，第二就系话根本上议会投票完全反映唔到民意。咁你唔反佢唔抗争系嘛，又有咩用咧？其实一个问题，我都好想问你，你知唔知拉布咧咁样？ 我係覺得喺 某啲議題， 某啲議題就真係可以咁做噶嘛。 聰明啊！ 喂，你成個立法會員，我會拉。 喂，你議會你真係冇乜 聰明、啊。 我認真，你議會真係冇乜權。 我係會拉。 你真冇乜嘢可以做， 你唔可以樣樣拉，但係有啲嘢你要有底線 啊。係啊， 嗯， 係咯。 好啊，非常之 promising 啊，兩位啊。民主黨嘅新星啊， 阿 羅天姐。唔使捧，好多人 唔得，要托你大脚啦，唔得啦，要托你大脚啦。未来主席吓、啊，一个未来新东啊，嗱、啊，你要取代乜乜乜添啊，留乜乜添啊，你哋两个真系犀利。 我哋积极考虑啊， 积极考虑、啊。 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两位喺民主党嘅工作啊，即系有啲嘢，虽然佢哋今日讲嘅态度咧，就同而家你领略嘅民主党有少少分别，但唔紧要，我相信民主党系会改变嘅，系咪？下次再见，拜拜。 我哋俾人踢咗。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